好，咁我哋返嚟第二節㗎吧。嗱，因为呢军事消息实在太多啊。 咁 所以我哋要加節啦。好啦，咁我哋第二節呢我哋讲讲下。嗱，咁呢我哋呢又讲到俄罗斯喎。喂，俄罗斯近排卖武器卖得好凶喎。Alex。 唔系因为穷啊。 我諗佢穷就梗㗎啦，因为佢俾人制裁嘛。佢俾人制裁其实就即係西方制裁佢都成两年啦接近。基本上所以我諗佢好多嘢都冇得出口呢，好多嘢都争啲㗎。咁所以呢就佢除咗之前金仔嗰边佢玩嘢啦，我相信。咁佢依家呢都要套现啦。咁所以呢之前呢我哋早啲时候我哋咪讲过印尼问佢买嘛。苏35啦。咁大陆就不嬲都问佢攞苏35啦。咁而家呢就应该亚联油都买苏35啦。最抵死就咩呢，亚联油呢其实系属于美国嘅盟友嚟㗎嘛。咁就亚联油呢其实有好多美国机㗎喎。咁但系咧，你又唔知点解咧，佢会无啦啦咧就走去买呢个嘅苏35嘅话， 系 咁咧，你最关就系、是、嗱，佢买几多咧？啲人话系买一个中队啦，即系一个中队大概12至15架度啦。 系 咁咧，就俄国啲人咁讲吓，即系虽然依家就话买一个中队，但系有机会咧会买多少少，例如咧会买两个中队。有机会啊，咁就唔知，咁但係因为呢 ,11 月嘅时候呢其实呢杜拜呢会做一个航空展啊。咁所以呢就如果有航空展嘅时候呢到时就会再宣布其实苏35会唔会再多啲。因为呢苏35应该会喺嗰个航展入面呢会出嘅。咁所以呢到时会特登会再傾咁样囉。咁当然啦，苏35大家好熟啦，因为呢架嘢呢就其实俄罗斯装备啦。 机王嚟嗰架应该。 应该机王嚟㗎啦，依家苏海入面最强战机啦应该就係、是。咁呢就呢个机呢就圆形 S 型啦，咁呢就属于单座型嘅，咁一个位嘅啫，咁第四代战斗机。咁呢就当然同苏27好唔同啦，咁苏27呢就个航电会差啲㗎嘛。咁呢就呢架嘢呢就最快可以去到大概 2.5 嘅马克啦，音速啦大概。咁呢就所以呢部嘢都几好嘅，咁样12个嘅挂架。咁仲可以挂咩呢，可以超音速反蓝。我相信呢其实亚联油睇中呢个系乜嘢呢，因为呢亚联油佢本身已经有 F16 㗎啦。仲有佢个 F16 唔系 AB, 唔系 CD 喎。 新啲嘅。 系 E 喎。即新嗰隻喎，同埋呢隻係呢係真係为佢哋度身订做㗎嘛。有 C17 啦，全球霸王呢个呢就应该係好重型嘅运输机嚟嘅。同埋 C130 运输机。咁呢个呢就基本上呢你美国盟友呢都有呢啲嘢㗎啦。嗱，我想讲 C130 运输机呢就应该理论上同我哋大陆呢依家嗰个运20啊。 係。 大家同 play 嘅。咁大概嗰个情况。咁所以呢如果你諗下亚联油而家入咗呢应该会好啲囉。咁当然啦，亚联油个状况就梗係冇佢隔离嗰个国家咁惨啦，隔离嗰个卡达尔嘛。 係。 卡达尔就之前係俾呢个嘅沙特阿拉伯一啲国家联手封杀佢嘛。 係。 咁所以呢就我觉得亚联油呢啲小国呢其实有时佢面对住呢啲咁嘅困局呢，即係小国困局啊。你美军装备固然好啦，咁但 系 贵噶嘛， 系啊。 咁而家咧就佢有美国又有俄罗斯嘅装备，咁你谂下咯，佢两手插两手嘅准备，即系咧两边全世界最 top 嘅都有啦。你睇下佢有冇机会嚟紧入大陆嘅1020啊？应该 两套嘢啱唔啱噶？ 其实咧就唔啱嘅，但系佢哋冇所谓噶嘛。佢哋冇所谓嘅，即系我觉得佢哋啲国家咧系得个体字嘅。其实你讲打咧系一啲都冇得啦。我哋阵间咧就会讲也门嗰边，你就知其实佢哋真系废废地啦，唔系几好打噶。咁咧下一张 slide 咧，咁我哋咧就讲到咧美国咧又有啲新科技喎。佢呢个好劲啊 ，Alex 嗱，呢个新雷达。咁咧通常咧一雷达咧都有个死位嘅，就系、是、就算你咧飞到几高嘅侦察机，你话你美国可以飞到30000米嘅，咁但系你最大敌人系咩咧？就是、天气。咁天气最大都唔系雷雨，最大系啲云。咁你有云嘅时候，其实你真系望唔穿噶嘛。咁你望唔穿嘅时候，咁你点样咁容易侦察？即系我举例啦，例如话你依家咧，佢哋美军嗰啲侦察机咧，咪全球鹰嗰啲咧，即系飞到好高噶，飞到20000几米。但系问题系，你飞到20000几米，你啲云挡住，你睇唔到噶嘛？ 睇云 系啦，咁睇云系咪咁一嚿云咁样？咁点咧？我佢依家咧，据说咧有个新科技啦，有个咧组织要介绍俾大家听，叫 DARPA。大家有冇听过 DARPA？ 冇。 DARPA 咧就叫做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其实咧有啲似神盾局咁。 系咯，神盾局。 系啦，似神盾局嘅。系啦 ，DARPA 佢咧依家咧就研究咗好多啦。其实 DARPA 有好多武器嘅，有一个大家有冇听过天气嘅武器啊？ 咁咪改变天气啊？ 可以改变天气噶，咁可以帮人哋制造风灾嘅，帮人哋制造地震嗰啲嘢咯。咁啊，据说咧呢个汶川大地震2008年系佢杰作。据说咋，唔知真定假。咁咧，佢哋话咧有一次歪炮咧就整咗卡特里娜出嚟，所以唔知真定假啦。不过咧，佢咧呢个咧劲啊，个雷达咧可以穿透云层嘅，就对云层下面嘅目标咧即时监察。咁呢个新型嘅雷达咧，我哋有个名嘅叫做视觉合成孔径雷达啦，英文咧就叫做 VISA。 Visa 就好似大家用嘅信用卡咁啦吓，咁个 Visa 好搞笑。咁咧就基本上咧，佢就讲啦，嗱，依家 F 35咧用紧嗰个咧，我哋叫做 EOIR 啊，我哋以前都有介绍过噶啦，一个光电征收同埋红外线嘅传感器啊嘛。咁呢啲咧其实都已经好强嘅精准度，但系问题就系如果你有云，你就遮晒咯，咁你就睇唔到。咁所以咧 ，DARPA 咧依家咧就整咗呢个 Visa， 就谂住咧，如果你所有天气咧全天候都睇到，不过咧 Visa 有个问题嘅话。Visa 咧就系嗰个影像度唔系咁高，即系个解像度唔系咁清晰嘅，所以咧你睇落去咧，你有感觉咧好似系啲电子模拟嘅效果，咁、所以睇落系假假地嘅， 即系好似电子显微镜咁 啊，系啊，有啲假假地，佢唔系好真嗰啲样嚟， 哦，即系啲色佢处于自己填落去， 系啦，啲色嗰啲嘢咯，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如果你冇受过训练嘅话咧，有时咧你可能对嗰个红外啊或者个热度嗰个敏感度唔高咧，你又会做错判断咯， 系， 咁所以依家咧佢哋仲研发紧，究竟有冇可能咧将个视觉化嘅效果咧再整得好少少， 系， 整到咧如果第时嗰个光电、红外线同埋 Visa 一齐用，会唔会令到咧嗰个机师咧解读会更加好咧？咁当然啦，我哋咧就会谂，其实呢部嘢会装喺边咧？嗱，呢部嘢究竟会唔会装喺而家嗰啲咩咧？就全球鹰啊，即系全球鹰嗰个合成孔径雷达，会唔会转做呢个咧？ 摆摆一路啊？ 诶，冇啊，将个雷达换咗啫嘛。 O、okay. K， 应该都冇问题嘅。好啦，你话会唔会装喺而家新嗰啲你话用啲747做嗰啲？装喺嗰啲地方度，然之后去做一啲反潜啊，成嗰啲嘢咧。不过反潜就唔会做到咁高嘅。 系咯。 好啦，咁你话会唔会再装喺啲无人机咧？有机会啦。咁会唔会再装喺啲侦察机咧？都有机会。咁所以咧，基本上呢一个雷达咧，可以咁讲，如果你装得成，甚至乎你可能将佢摆上去卫星上面咧。 啊。 咁你个科技咧，就无远弗届，基本上咧，全世界俾你睇到光晒。 摆到 F 35上面啦。 F 35都应该会，我相信。你将佢嗰个 EOTS 就换咗。但最恐怖系咩咧？就系、如果大家有睇军事新闻咧，你知道其实俄罗斯咧，佢系会出动到呢个烟雾所港噶嘛，即系佢会成个港咧都放晒烟雾，等你睇唔到嘅面军事部署咯。嗱，而家会唔会有机会睇穿咧？好啦，另外大陆都有呢样嘢噶嘛 ，Alex 讲开， 系 会唔会都系会睇穿你咧？咁当然你话嗰啲烟雾入面咧，嗰、那个成分咧，嗱，成分系从来冇人知物嘅。 系 咁，但系个成分入面会唔会沟咗，系可以扰乱到你啲光电征收咧？理论上有嘅，咁但系可唔可以做到穿云呢样嘢都睇到咧？我哋未知啊，咁所以咧就呢个科技咧就进攻嘅进攻有佢嗰边嗰个考量， 即系冇得避啦，唔好好似以前邓寇客咁啊，飞云层你睇我唔到啊， 而家就冇得睇我唔到噶啦，而家即系睇穿透嘅能力实在太强。好啦，咁下一章咧就讲到太平洋引爆氢弹啦。之前咧呢、這个咧韩国系咪唔系北韩啊？系咪讲过呢样嘢啊？ 唔系试过啦咩？ 即系北韩咧，嗱，当然美国试过啦，系咪？ 比利坚群岛，唔系咩？个比坚 尼群岛系啦，比坚尼群岛。咁但系咧，就呢单嘢咧，就讲紧咩咧？就系话，之前咧，北韩嘅外长啊，李永浩啊，佢就话过噶嘛，有可能咧会喺太平洋进行一个空前强大嘅氢弹试爆啊嘛。咁咧，嗱，佢唔系原子弹试爆啦，唔系核弹试爆，系氢弹啊嘛。咁氢弹大家知啦，应该系比传统嘅核弹系劲，起码10-50倍啦。咁所以咧，依家咧，穿即系阿特朗普啦吓，即系佢就会觉得你任何嘢咧，我都要军事手段对付落嚟噶啦。咁点算咧？咁依家咧，我哋就睇翻，如果呢个氢弹真系太平洋爆会点咧？嗱，首先咧，之前美国试过噶嘛，咁美国咧嗰阵时咧试过喺广岛咧，咪放咗个 bad boy 嘅，衰仔系咪？放咗落去之后咧，有半500公尺以内嘅咧。就无一生还嘅所有嘅生命， 系， 仲有最惨咧就系嗰啲嘅氢弹咧一爆嘅时候咧，咁咪有个蘑菇出嚟嘅， 系啊， 个蘑菇云其实咧你系挡晒所有嘅光合作用噶嘛， 系啊， 咁所以咧海上面所有嘅生命咧，只要你系用光合作用咧都会死， 系， 咁你知啦，光合作用系第一条链嚟噶嘛，死咗之后咁食嗰啲光合作用嗰啲嘢都会死噶嘛， 系， 好啦，然之后咧理论上嗰啲辐射尘咧佢会不断咁飞啦， 系啊， 跟住气流走，好啦，咁有机会对人体啦，或者对啲野生动物都有长期可怕影响啦， 系啊， 咁当然啦，如果你再落咗去啲土壤或者落到啲地下水系统咧，就更加弊啦， 咪切尔诺贝尔咁咯， 系啦，冇错，咁基本上咧乌克兰嗰个地方咧依家生人勿近啦， 啊， 但系做旅行团去噶喎， 唔系，但系你去只可以逗留一日嘅啫， 系啊，同埋你个旅行团咧，佢哋都行好入噶，听讲 系啊，你只逗留一日嘅，因为你即系要走噶啦， 同埋佢哋好似咧要孭住嚿嘢监察住嗰个辐射水平， 系啊， 系啦，咁咧就。 根据咧佢哋嘅报道啊，英国卫报做过2014年有个专题报道讲咧，当年咧嗱啱啱咧就系阿 Alex 讲嗰个比坚尼环礁啊，嗰度试过个核弹咧，就60年之后都仲系一个 comment 嘅，就系不适合任何生物居住。 我系梗系啦， 60年，我相信咧过多60年咧 都唔得噶，半衰期太长， 一半衰期太长啊，咁相信可能系讲紧百几年咧都去唔到一半， 几百年嘅样， 所以就呢、這个 但系依然有人去影相嘅。 依然有人影相嘛？ 系啊， 咁影相嗰啲器材冇事咩？ 咁可能用数码机冇事啩？ 哦，其实啲电子嘢嗱，菲林一定唔得啦。 菲林其实都得嘅，落 filter 啫。 落 filter， 落 filter 啫。 菲林机，因为菲林就曝光比较强嘛。 系啊。 好，咁咧就下一单新闻咧，就讲到咧呢个嘅歼20喎。咁啊，大陆嘅网友咧，应该就相当中意呢个歼20系嘛？咁我哋咧久唔久咧，我哋讲 F-35，我哋都会讲到歼嗱。我重申我的立场啊。我就唔系话歼20唔得吓，即系好多网友成日话我系咪成日笑解放军？我唔系笑解放军，我只系嗰次讲咧，歼20同 F-35斗咧，佢蚀张嘅地方咧就系个联合作战嗰度啊。 咁冇样嘢啊嘛，咁就 系啦，即系你唔知嗱，唔知嘅，我哋又嗰句我都唔知道，究竟歼20入面咧有冇呢个联合作战系统咧？究竟佢可唔可以指挥机群咧？究竟佢系咪对讲机咧？佢可唔可以指挥做咩咧？歼11、歼11B、歼11 BDS、歼11D， 好啦，你话歼十。同埋佢嗰啲咩无人机，嗱无人机咧 ，Alex 最中意嗰个就 Rainbow 系嘛 ，Rainbow Four 啦 ，Rainbow Five 啦，我想讲咧，佢哋唔系叫 Rainbow 嘅喎，佢哋叫猜空啊，即系 CH 嘅吓，咁咧就 CH 嘅，咁咧就依家出到 CH Five 啦，我想讲 CH Five 好劲嘅 ，Alex 有冇睇小佢啊？ 系， 我近排听翻咧，佢系原来可以装成超过廿支导弹嘅。 喂， 好恐怖啊！好24有冇记错？咁咧，同埋咧，佢系即系依家就叫导弹卡车，我哋上个礼拜讲过啦嘛，系好犀利嘅，即系嚟紧可以装反舰导弹，哇，好恐怖啊！真系成件事。 哇，我都只系讲下经典嘅 AH one 啦，梗系拣个 A one 呢个你个系列可以讲啊。 我系个 A one A one 嘅 Sky Radar 啦，嘅呢个最开心啊，而家 劲啊！呢架嘢劲啊！ 106支飞火箭， 火箭飞埋去越战嗰阵时系嘛？ 系啊。 呢、这个正啊！咁咧呢个嗱，我哋讲翻大陆呢个啦，歼20啦，依家咧小批即系量产啦，我哋叫做小批量嘅量产啦。咁咧就大陆咧，依家咧就我谂啦，大概起码佢都应该整咗一个中队，我觉得，即系我觉得啊，一个中队，即系可能讲紧12、15架到啦。咁你基本上佢哋嗰个叫做咩？叫成飞啊！即系如果大家熟国内军事，知咩叫成飞噶啦？即 系 成都飞机军事公司，制造公司。咁咧歼20咧，如果你依家大概10-20部咧。呢啲机咧，大概依家会摆边咧，就会摆海南，我相信。咁啊，摆海南或者摆东海，咁即系一系咧就出东海基地， 系 一系咧就南海基地，就应该咧就一系就对住钓鱼台嗰边咯， 系 一个咧就对住南海嗰边。但我自己觉得咧，就应该摆东海多啲嘅，因为始终你东海嗰边你要对住日本啊嘛，或对住美军啊嘛，即系嗰边个科技高啲咯。你南海对住咩？南海咪对住越南咯，南海对住菲律宾，使唔使用个歼20咧？咁杀鸡焉用牛刀啊嘛，咁、 okay. 我觉得咧就歼20应该唔会。另外咧，即系有啲朋友会问，咁歼20其实佢除咗咁样部署之外，啲人话上面装咗个雷达咧，可以透视晒所有美军嘅。嗱，我哋上集讲过啦， 系 佢啲雷达依家可以透视晒 F-35嗰啲隐形图料啊嘛。 佢话啫， 一嘢打落佢最本身个蒙皮嘅机身度，一反弹过嚟，成个型出晒嚟。嗱，呢个唔知啊。你话歼20据说嘅话会装呢个雷达，好劲、啊。如果你俾你装到，咪所有机都废噶咯。 系咯， 所有机面积俾你咪放大都成恐龙咁大只咯，咁所以咧恐龙咁大只，你谂下真系好劲啊！所以咧我哋都未知道依家歼20个雷达劲到点啊！好啦，下一单新闻咧就摆明落美国面噶啦。嗱，呢单新闻咧就系讲呢个也门武装部队啊。嗱，如果大家熟咧也门咧，佢咧喺几年前开始咧有一个叫做咩胡塞武装部队系嘛，其实叛军嚟嘅。 系 咁呢个叛军咧就。主要就想即系一个游击队啦，咁啊打呢个嘅也门部队。嗱，理论上其实你呢啲咁嘅沙漠啲咁嘅游击部队都系串扰性质嘅啫嘛。 系啊， 点知佢唔系，佢已经打到啲政府军咧，系就系巢咯。 哇， 好恐怖！咁点咧？阿拉伯有个联军嘅，就由沙地阿拉伯为首嘅，就个联军咧就直头要踩入去也门咧挡我帮佢。系啊，咁但我想讲都未必赢。依家咧个局面咧就系应该也门呢个武装部队好似 有咩武用咩武器击落啊？用个 SAM 啊，定呢个肩托式啊？ 嗱，呢个未知，因为点解咧？因为依家咧佢呢个咧就系有个残骸咧，就据说咧就系大家睇到嘅。嗱，个残骸咧，我今次咧我就冇俾大家睇到啦。佢都系打到好残下噶，真系。如果大家有睇相嘅话，咁呢个 MQ 9啊，死神啊，咁咧就。 以前就带为人哋带来死亡啦，而家出亲都俾人射，好似而家自己死咁样咁讲。咁呢单嘢呢就详细 ,Alex 你觉得系咩，即系火箭RPG 嗰啲射嗰啲。 但系照计肩托式射唔到咁远。 应该射唔到，但佢又唔会飞到好高㗎咗。 会飞到高啊， 佢可以飞得高，但佢又未必飞到好高嘅有时，因为可能佢要做攻击㗎嘛。 系。 做攻击嘅时候可能佢又唔会飞得太高啦。 肩托式都有两 理论上佢可以飞到成15,000尺嘅，15,000米嘅。理论上 就要睇翻嗰阵时被击落嗰时候飞几高先啦。 系啦，但系你话有冇机？因为咧，胡塞组织应该系冇乜空军噶， 冇都冇战机啦，应该 系啊。所以你又点样射落？ 咁系一系就 SAM， 一系就系呢个肩托式啦。 系应该有机会 SAM 都唔知有冇咁劲嘅嘢，我 想冇 SAM 嘅就系肩托式嘅啫。 系啦，可能系咁，但系你又好难知道点解会射到啦，系嘛？咁所以就总之啦，嗱美国呢单嘢最尴尬的地方就係佢长期话自己係冇介入呢个也门嘅武装部队入面嘅打击㗎嘛。係 喎。 但係而家呢单嘢咁样呢，就啲人就会谂点解会无啦啦有架美国嘅无人机呢，咁你又唔系沙地阿拉伯嗰边飞㗎喎。 咁租用㗎嘛，可能租用 喎。肯定唔系啦，因为美军发布嘅呢个消息。咁咩 以前也门咪有基地㗎嘛，美军。 美军喺也门唔肯定，但佢以前咧嗰啲海军都喺也门试过俾人袭击噶嘛， 系咯， 即系也门嗰啲嘅嗰啲游击队都 试过俾人炸一个窿噶嘛，部嘢。 哦，你讲嗰阵时嘅舰艇俾人炸咗个窿系咪？ 系啊， 嗰阵时克林顿年代啊， 系咯， 好耐咯，克林顿年代，跟住克林顿点啊？即刻射翻嗰啲 战斧导弹俾佢， 战斧导弹啦，系咁射佢哋咯。同特朗普嗰次差唔多，好似80字冇记错。 哇， 好劲啊！你唔好睇克林顿个人咧，斯斯文文咁啊，80字带上嚟都几坚嘅。 100万美金一支，即系射。 嗰阵时平啲， 平啲啊！ 嗰阵时平啲， 几十万美金。 嗰阵时我谂平一半啦， 50万美金 应该平一半。 啲金都抵肥， 抵肥噶。同埋嗰阵时美国经济好嘛？ 哦，系、哦， 系咪克林顿嗰阵时经济几好先得？ 抵肥啦，百支 抵射噶嗰阵时都。好啦，另外一单新闻咧就讲到呢个美国啊，因为鉴于咧北韩嗰个威胁系咪好大啊？咁所以咧就理论上咧，依家咧佢咧就同日本讲啊，就话我会咧出售咧56只啊空对空嘅中程导弹，系、啦，呢、這个空对空系咩咧 ？AIM-120， 大家应该熟啊呢个。 凤凰啊？ AIM-120， 唔系凤凰就系 F-14 嗰只。 系。 咁呢只咧 AIM-120 咧喺未射啊嘛。 喺未射。 咁咧就雷神公司制造嘅56只，咁咧加埋几多钱咧？就系1,300万美金。 好细数目啫。 对美国嚟讲收粒税啦，系咪啊？ 系咯，收粒 税。其实最紧要咧就系美国提供啫嘛。 系咯。 咁当然啦，呢款导弹呢就有自己嘅诱导装置，呢度讲过啦，系全自动雷达㗎嘛。 哦、 即系唔需要用半自动嘅，所以呢个呢 射完即飞。 射后不理。係啦。 即系中出即飞。 係啦，即刻射完即刻走。係啦。根本呢、okay. 你射完之后你架机呢可以自己走㗎啦。咁、 okay. 所以呢如果你摆 F-15 呢应该都好够用嘅。 OK。 同埋呢最紧要就系依家我哋系咪讲过呢F-35 嚟緊喺日本组装嘛。咁佢未有好多 F-35A 嘅，咁你呢啲未 fit 晒 F-35， 即系摆晒 F-35 个肚入面， 系啊，摆晒落个肚度射佢咯，所以应该都好正嘅。 而家变，而家响尾射比较中程啦，以前响尾射系短程噶嘛， 系咪？佢一路发展落去嘅，佢有短有中。咁呢个中程咧，大概你预几多咧？嗱，佢话咧佢嘅射程130码， 哇，好高咯！ 但其实你唔会噶，你前兜嘅时候你咪预70-80咯、 哦， 因为你如果130，你强弩之末去到尾打唔中人噶嘛。 OK， 咁所以你预可能有效射佢咪大概70-80公里到啦。 OK， 你要自己计一计。数咯，佢哋就要咁咧，就日本就梗系冇所谓啦，因为你知日本嘅钱多的士，但系咧，大家咧如果有留意个政治形势咧，其实依家安倍唔系咁稳阵噶嘛， 系 嚟紧佢系咪解散咗个国会咧？佢要再选啊嘛， 系 咁咧，就于11月冇记错啊嘛， 系 11月咧就会同嗰个东京都知事，我唔记得叫咩小池百合子系咪叫做，就同佢死过嘛， 好似话女首相啊，将会 哇，如果嗱调翻转，如果呢个小池百合子真系做首相，你觉得？日本仲会唔会行呢个军国主义道路？ 我相信日本嘅女性地位会快速增加， 快速增加啫。但系你觉得会唔会佢哋嗰个军事个部署会变咗？ 即系学某些人话斋，仲觉得香，仲觉得日本有军国主义嘅，一定未去过日本。 虽然我都觉得唔会，但系你要觉得安倍咧系真系用呢个军火咧，我觉得佢有利益嘅后面嘅。咁你觉得小池百合子会唔会继续抌咁多钱去搞国防？我唔知啊， 都唔系佢话事。美国佬话事啫嘛， 虽然都系，同埋又咁讲，就系、是、因为咧安倍咧咁讲呢个军国同埋嗰个军事武器咧，所以佢做咗咁多年啦，即系佢做咗，佢、哦、都算耐啦。如果以手上嚟讲， 强少 少，算做得比较长， 细少少， 系啊。好啦，最下一单新闻咧就要讲下美国啦。嗱，美国咧又讲啲科幻嘢咯，佢哋呢个直升机咧嚟紧咧又出新一代咯。 系 咁呢个未来直升机咧，呢、這个就叫 V280啊。 嗱 ，V 二百零之前有一个大家会熟嘅叫 V 廿二啊， 系 或者 MV 廿二啦。咁 V 廿二咧，大家熟嘅咧就系佢因为成日坠机嘛，即系成日都跌落嚟。 几个月坠一部，几个月坠一部啊？ 系啊，基本上佢咧嗰个叫做海军陆战队系嘛，海军陆战队咧用 MV 廿二噶嘛。咁佢哋用得好爽嘅，其实。但系咧问题，佢尤其是喺日本嗰边，唔知点解日本嗰边系咪因为潮湿啲？日本咧系成日出事嘅。 系 冲绳嗰边咧都出过唔知两三次噶啦都，系啦，咁咧呢个美国陆军咧就用紧两只嚟紧咧就换咧 V 二八零啦，叫勇猛式啦，另外一只咧就叫做咩咧 SB 一啊 ，SB 一，咁呢两只嘢咧就嗱 V 廿二大家知啦，个问题出事系因为咧佢咧要由旋翼转做喷射嗰下咧， 系 嗰、那个 torque 咧其实控制好难噶嘛，系咁啊有机会咧控制得唔好咧，两边咧失去咗平衡咧，两边执埋咧就出事噶嘛， 系啊， 好啦，但系而家呢只唔同噶系嘛，呢只 Alex 都中意喎呢只系嘛， 呢只啱啱佢就咁转只螺旋桨啫嘛，佢唔需要成个引擎转埋啊嘛， 系啊，呢、這个净系转螺旋桨， 咁转螺旋桨个反应会快啲啦。 系，同埋咧就机师容易啲掌控到， 系啊， 一个力点唔会转得咁快，系啊，系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依家呢部咁嘅嘢咧 ，V 廿二V 二八零啊，基本上咧，如果佢可以出到呢个情况咧，就唔需要令到个机师咁尴尬啦，系啦，同埋佢都快过呢部嘢都， 同埋啲动啲引擎咧，你成日又上又落咧，始终啲喷射引擎都系唔系咁稳阵， 都系啊，所以就相对嚟讲咧，依家用咗呢个 V 二八零咧，应该。会稳阵啲啩，我谂。好啦，另外一部我哋讲埋好嘛？另外一部咧，呢、這个 SB 一 好得意喎！呢架我睇个样嚟，似苏联嗰啲卡式直升机。 系、哦，真系似、哦，你两只两边咁样。 系咯， 即系佢系两个啱啱调转方向。 两个螺旋桨上面，咁就相反方向转。 相反方向转嘅。 咁就唔会 抵消咗 抵消咗个唔系嗰个螺旋桨个惯性，咁你就唔会执埋一边。 系。 咁你唔需要尾桨，但系呢个都有尾桨、哦。 有尾桨噶呢 个。尾桨咧就我嚟撑。前推进喎，应该快少少， 快啲噶呢架嘢。喂，呢架嘢佢最高时速都去到463。 哇，咁直升机嚟讲好快啦。 好快啊，其实，因为你唔系用嗰啲涡轮引擎噶嘛。 因为佢都涡轮引擎，但系佢咧，佢就唔需要尾桨咧，就抵消翻嗰、那个嗰、那个旋转啊，即系咁，同埋佢个尾桨可以做埋推进啊嘛。 系。 其实呢个半飞机半嘅直升机就应该似系， 系啊，都呢架嘢应该都系相当之唔错嘅。咁呢架嘢我谂应该主要取代呢个黑鹰直升机啊。 吓，佢要做到好大架都咁样。 呢架我谂佢应该个重点咧就系嗰个航电啊，即系佢个反应咧。 我见到佢做好细架啫，应该坐几紧佢啫。 呢个啊，呢、這个应该系 试验版嘅嘛， 可能啦。但系呢架嘢咧，应该会做得比较大少少嘅会再。应该会对大少少。嗱 ，V 二八零咧就同 V 廿二嘅尺寸系一样嘅， 差唔多啦。 但系个重量减一半、哦。 哇，咁犀利！ 系啊，所以轻好多咯。 好多 啊！系啊，因为贝尔公司咧，其实佢话咧 咩创作啊 ？Bell 自己做 Bell 啊 ，Bell 自己做晒啊 ，Bell 主要啦，我想 做晒。 咁但系引擎嗰啲应该会未必 Bell 噶嘛？ 引擎唔会 Bell， 但系 系啦， 波音就唔做。 个设计应该系 Bell 啊。 Bell 做翻，但波音就唔 波音未必，但波音应该会协助嘅。 MV 廿二就波音同埋 Bell 噶嘛。 系啊 ，Bell 啊，咁但系呢个应该系 Bell 啊。好啦，咁另外咧 揾集要开专题讲 Bell 先。 系啊，贝尔系啦，咁咧就美国陆军咧就应该用 SB 一取代黑鹰咯。系啦，咁但系就好多人就谂，其实 SB 一有个好处嘅，比黑鹰就系够快， 快 嘅黑鹰 差唔多， 但系可能会细啲啦。即系 size， 头先 Alex 讲咗，系啦。好，我哋今日呢个军事消息讲到呢度先。 OK， 好，下次翻嚟再讲专题啊。